渐行渐远的距离，后知后觉的我还留在原地，也许早就有伏笔，从形影不离到遥不可及。患得患失的日子，不痛不痒的关系，还要再经历几次陌生熟悉，就像打乱了四季，在盛夏背后是冬天的你。你冷暖不定，就好像季节更替，来不及寻觅，却已经消失风里。我的爱成为秘密，被我偷偷藏心底，就好像被情电影还不